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一章火弩箭第三十二集。 哈利不大清楚他是怎么回到蜂蜜公爵地窖，又是怎么穿地道返回城堡的。他只知道回去的路上似乎没花多少时间，他也没有注意自己在做什么，因为脑袋里还在嗡嗡回响着刚才听到的那些话。为什么没有人告诉过他呢？邓布利多、海格、维斯莱先生、康奈利·福吉，为什么没人提到过哈利的父母是因为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他们才惨遭杀害的。吃晚饭时，罗恩和赫敏一直不安地看着哈利，不敢议论他们听到的消息，因为珀西坐在旁边。当他们上楼来到挤满了人的公共休息室时，却看到弗雷德和乔治因为期末即将到来而兴奋不已，引爆了半打粪弹。哈利不希望弗雷德和乔治问他有没有去霍格莫德，便悄悄溜进了无人的宿舍，径直走到自己的床头柜前。他推开书本，很快就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海格两年前给他的那本皮面相册，里面都是他父母的魔法照片。他坐到床上，拉好帷帐，开始一页页翻看相册，寻找着。他翻到了一张爸爸妈妈婚礼上的照片，停住了。爸爸满面春风地向他挥手，那一头遗传给哈利的蓬乱的黑发向四面八方支棱着。妈妈容光焕发，幸福地与爸爸手挽着手。还有，一定就是他了，他们的伴郎。哈利以前压根儿没想到过他。如果不知道是同一个人，他怎么也猜不到这张老照片上的人就是布莱克。他的面孔并不是蜡黄凹陷，而是十分英俊，笑容可掬。拍摄这张照片时，他是否已经在为伏地魔效劳了呢？他是否已经在谋划身边这两个人的死期？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将面临12年阿兹卡班的牢狱生涯？这12年将使他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摄魂怪对他没有影响。哈利盯着那张英俊的、笑容可掬的面孔想到，他不用在摄魂怪逼近时听到我妈妈的惨叫。哈利用力合上相册，欠身把它塞回柜子里，然后脱了袍子，摘下眼镜，躺到床上，并确保帷帐将自己完全遮住。宿舍的门开了。 哈利， 罗恩的声音迟疑地问。哈利躺着没动，假装睡着了。听到罗恩走了，他翻身仰面躺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股前所未有的仇恨像毒药一般流遍哈利的全身。他看到布莱克在黑暗中向他大笑，就像有人把相册里的照片贴在了他的眼前。他又像放电影一样看到小天狼星布莱克把看上去像纳威隆巴顿的小矮星彼得炸成了碎片。他还听到了一个声音，虽然不知道布莱克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在兴奋的低语： 成功了，主人，我的夫妇让我做他们的保密人。 接着是另一个声音，尖利的狂笑，正是每当摄魂怪逼近时哈利脑海中回响的那种笑声。 哈利，你脸色很难看。 哈利天亮时才睡着，醒来时发现宿舍里已经没人了。他穿上衣服，走下旋转楼梯。公共休息室里空荡荡的，只有罗恩在揉着肚子吃薄荷蟾蜍糖。赫敏把作业摊满了三张桌子。 人都哪儿去了？ 哈利问。 走了，今天是放假第一天，记得吗？ 罗恩仔细打量着哈利说。 快到午饭时间了，我正打算去把你叫醒呢。 哈利颓然坐到壁炉旁的一把椅子上，雪花仍在窗外飞舞，克鲁克山趴在壁炉前面，像一块姜黄色的大皮毯子。 你脸色真的不好。 赫敏担忧地望着哈利的面孔说。 我没事儿。 哈利说。 哈利，听我说。 赫敏跟罗恩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 昨天我们听到的事一定让你非常难过，但要紧的是你不能做任何傻事。 比如什么？ 哈利问。 比如去找布莱克， 罗恩一针见血地说。哈利看得出他们在他睡觉时已经把这段对话排练过了，他什么也没说。 你不会的是吗，哈利？ 赫敏问。 为布莱克送命不值得， 罗恩说。哈利看着两个朋友，他们似乎一点也不理解他。 你们知道每次摄魂怪离我太近时我就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吗？ 罗恩和赫敏摇了摇头，面露惧色。 我听到我妈妈在尖叫，在向伏地魔哀求。如果你们听到自己的妈妈被杀死之前那样惨叫，你们也不会很快忘掉她。一旦得知有个据说是他朋友的人背叛了他，让伏地魔来追杀他。 你做不了什么， 赫敏惊慌地说。 摄魂怪会抓住布莱克，把他送回阿兹卡班的，那是他活该。 你听到了弗吉说的，布莱克不像一般人那样受阿兹卡班的影响，对他来说那儿并不像对别人那样是一种可怕的惩罚。那你想说什么？ 罗恩问，显得非常紧张。 你想杀了布莱克还是怎么着？ 别说傻话， 赫敏说，语气十分恐慌。 哈利不想杀谁，是不是哈利？ 哈利又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他只知道一点，布莱克逍遥法外，他却无所作为，这几乎是他无法忍受的。 马尔福知道， 他突然说。 还记得他在魔药课上是怎么对我说的吗？如果换了我，我肯定要复仇，我会亲自去追捕他。你要听马尔福的，却不听我们的劝告。 罗恩气急败坏地说。 听着，你知道布莱克下手之后，小矮星的妈妈得到的是什么吗？爸爸告诉我，梅林爵士团一级勋章，还有小矮星的一根手指头，装在盒子里，那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大的一片残骸。布莱克是个丧心病狂的疯子，哈利，他非常危险。马尔福的爸爸一定跟他讲过。 哈利说，没有理睬罗恩。 他就在伏地魔的核心圈子里，说神秘人行不行？ 罗恩气呼呼地插话。 所以显然，马尔福一家知道布莱克在为伏地魔效劳，而且马尔福很乐意看到你像小矮星那样被炸成无数碎片。清醒清醒吧，马尔福只希望你在魁地奇比赛之前就把小命送掉。 哈利，求求你。 赫敏说，眼睛里泪光闪闪。 求求你理智一点，布莱克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不要冒险，那会正中布莱克的下怀。哈利，如果你去找他，就正好让布莱克占了便宜。你爸爸妈妈不希望你受伤，是不是？他们绝不会希望你去找布莱克。 我永远也不知道他们希望什么了。就因为布莱克，我从来就没跟他们说过话。 哈利断然说道。一阵静默，克鲁克山大大的伸了个懒腰，屈伸着爪子，罗恩的口袋在颤动。 我说， 罗恩显然是努力想转换话题。 这是假期，就快过圣诞节了，我们到下面去看看海格吧，都好久没去看过他了。 不行， 赫敏马上说， 哈利不能离开城堡。罗恩， 好，我们去吧。 哈利坐直了身体说， 我还可以问问他，在跟我讲我爸爸妈妈的事时，为什么从没提过布莱克。 罗恩显然不想再继续谈论布莱克。 或者我们可以玩一盘象棋， 他急忙说道。 或是高布什破西流了一副。不，去海格那儿， 哈利坚决地说。于是三人从宿舍拿了斗篷，爬出了肖像洞口。 站住！决斗吧，你们这些黄肚皮的杂种！ 走下空荡荡的城堡，出了橡木大门。他们在草坪上慢慢走着，细粉一般晶莹的雪地上留下一道浅浅的沟痕，袜子和斗篷的下摆都湿了，还结了冰。近邻看上去仿佛被施了魔法， 每一棵树都银光闪闪，海格的小屋像一块撒了糖霜的蛋糕。罗恩敲了敲门，没人应声。 他不会出去了吧？ 赫敏说，他裹着斗篷直打哆嗦。罗恩把耳朵贴到门上， 有一种奇怪的声音， 他说， 听，是牙牙吗？ 哈利和赫敏也把耳朵贴到门上，小屋里传出一声声低低的抽搐的呻吟。 要不要去叫人来啊？ 罗恩紧张地问。 海哥！ 哈利捶着门喊道。 海哥，你在里面吗？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海格站在那儿，眼睛红肿，泪水啪嗒啪嗒地滴在疲惫心的前襟上。 你们都听说了？ 他低吼道，一把搂住了哈利的脖子。